欢迎各位来到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次感谢我们朱立金博士的协助和香港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钱康先生的支持，很荣幸的请到。大家知道戴老师是著名的作家和记者。那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历史讲座，为什么我们请一位作家来讲历史？因为戴老师这些年写作纪实的文学作品，他在写作过程当中采取的和历史研究同样的态度，追寻历史真实，揭示历史真相。那么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跟我们的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欢迎戴老师。 谢谢大家。其实我和你们有很多共同的背景，因为我是工科学生出身啊。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就自从我1982年开始做记者，就是东采访西采访，就采访那时候，你想想，报社就会派我去采访这个那个，然后我就接触到了很多人。那么在谈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他们说的和我教科书上读的和我文章上读的都不一样啊。于是呢，我就开始就是等于呢，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开始探求历史上的事情。那个时候呢，在大陆呢，我们把它叫做历史纪实。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后来到了国际上呢，他们就给了我一个 title，就是它更确切一点，叫做 historic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这个里面就强调了调查，强调了调查。那么在香港刚刚前一段出了我的一本书，就叫做《历史调查报告》啊。那么在这个历史调查报告里面呢，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所谓的和平解放，就是毛泽东说过的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公，就是那个张先生啊，张东荪是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那么后来呢，就是有了一个张东荪冤案，因为有了这个人呢，所以呢，就里边呢，就是这个和平，北平和平解放到底怎么实现的？就让我们就当然了，就是深入的去调查了。那么没想到呢，这个题目呢和今天的形式本来是一个历史调查，讲的是历史故事，没想到呢和今天的形式非常切题。如果大家呢注意观察北京的动向，那么就会发现，现在呢就这个北平和平解放变得非常热。那本来应该说30年大庆啊，50年大庆，它应该更热。可是为什么60年大庆很热？在50年大庆没有做的事情，现在北京正在做。比如第一件事，比如有一件事情，就那正阳门啊，对那个市民开放，然后市民都可以到正阳门去。这个正阳门呢，就是你们看，这个不是毛泽东进北京，而是那个结交军部队结交之后呢，刚一进来，就是也是在1949年2月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是站在正阳门上，所谓的迎接北平和平解放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不但有各种各样的文章、杂志、报刊都在发表新的文章。那么，北京的那个原来的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哦，他已经发出了通告，很快呢就有连续四场大的讲座，讲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那么好了，那么对不对？于是呢，正好当局可以讲，那么像我们这个通过独立的记者调查出来的，给出来的这个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怎么实现的？比如说我这个讲话是没有可能在北京讲的，也没有可能在中国发表。但是呢，就是他既然你就讲，那么我们比如说网上啊或者什么，给我们一个机会，就看看有没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看这件重大的事情。那么，于是当然，所有的事情就是大家知道，真理越辩越明。你们学校呢，作为工科的理工科的学校，开了这么一个讲座，我觉得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因为呢，不但就说这个 从20世纪的后半叶，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是一个翻天覆地，就是很多最根本的概念在这儿碰撞起来。同时呢，就是这又是一个被掩盖着的历史，就你们给你们很多很多东西，那么他们的真实性、可信性和如果不真实，那他到底要干嘛？到底要说明什么？所以又是在这个里边了。所以我觉得呢，就是非就是这个讲座开的实在是太好了啊！我听你们的老师告诉我呢，前面也来了很多人，像沈志华呀，甚至于高华呀什么的，都到这儿来讲过。那么我觉得你们要调动你们的自己的那个能力，因为我们每人讲自己最拿手的这，对吧？做过调查的这一段，可能有的先讲，有的后讲，对不对？那么你们最后在自己的脑子里，在自己的甚至于网页 blog 里面，把它织成一个，就是尽量真实，没有历史没有100%的真实，那么尽量真实的一个图像，并且呢，特别是，哎，如果说有这个图像，还有那个图像，还有另外一个图像，而都是有意人为的做出来的，那么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就算几句开场白，就是我特别佩服你们。如果你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也特别羡慕你们。那么我就把我呢，对这件事情的调查呢，就贡献给大家，然后咱们讨论啊，供你们比较，然后咱们讨论啊。这个北平和说起北平和平解放吧，最要讲的就是一件中国人真是心疼啊，真是又丢人又心疼的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在全世界就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之后，包括德国包括日本啊，都在就是努力的恢复自己的国家，恢复自己这个生气，这个能够继续往前活下去的生气，唯独中国又那么狠狠地打了4年啊。这4年呢，就是就他的损失来讲，一点不比8年的抗日战争小。当然了，你们会找到一些更具体的数字，我今天没有不给这个具体数字，但是呢，这是就是从物质损失，从这个人的生命的损失是非常惨的一件事。另外一个，其实我们看起来更惨的就是那么。在这个1949年，也就是和北平和平解放和整个中国共产党拿下了中国以后，建立了一个就是红色政权啊。这个红色政权在接着的日子里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已经有很多人来讲了，那个老杨也来讲过了是吧，墓碑，对，你们也都知道了。那么接着的就是镇反、肃反、五反，三反我不说啊，三反假装是，不说假装，三反就算作是共产党内部的那个什么五反。然后呢，接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电影，然后反右倾、文革，一直这么一系列的灾难，损失的有物质上的财富，损失的，我觉得最可怕的损失有个体的生命，最可怕的就损失的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传统。现在中国固然，因为我是做环境的啊，中国的资源和环境已经是面临着枯竭，面临着岌岌可危，非常危险的状态。但是，就是中国人的那种道德，那种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我不说这个普世价值，我只说中国传统的那些道德，又有多少依然存在中国一代一代，包括到小孩子他们的心里，而且能够化为他们将来的行动，就是这个都不是说就是一天就变成这样的，这个是从北平和平解放就开始了啊。那么我们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呢，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呢在北京啊，他们说什么呢？他们都是说这个，哎，对，这是我前两天刚刚想到的啊，就是。这个2009年呀，当局是有点担心，当局是非常不舒服，北京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周年太多了，这个马上碰上的就是西藏，对吧？西藏的所谓的和平解放镇压，对，就是第二次，不是和平解放了，就是叫做镇压叛乱。然后呢，到了6月，就是天安门64。然后接着呢，就是人民共和国的60周年， 啊，中间还有五四，就是五四的九十周年，因为五四也是革命精神嘛，对吧？这么多事情，天天他们很担心。我现在观察他们啊，我觉得呢，他们就是把那个西藏那个知道的也少啊，特别是知道细节也比较少，就咱们先放一放，先不讲啊。那么这个一九一九呢，有点远了，而且他已经把它固定成科学与民主，其实远不是这个问题啊，但是他这么多年已经固定成科学与民主了，好，也放一放。那么现在呢，最马上要面临的就是这个六四，这个六四呢，那么香港人，我一句话都不说，甚至于我就拿起蜡烛来往那一坐啊，然后呢，整个那个民心啊，他非常紧张，非常紧张。应该说呢，啊，20年过去了，当局他的从镇压暴乱，到这什么动乱，到什么事件，到什么他一步一步的在退。啊，到了连李鹏写的这个六四日记都不可以发表啊，他在退，并不意味着事儿就完了啊。所以我自己体会，那么因为他也没跟我商量，对吧？我自己体会就是说，他们现在在北京把这个北平和平解放，把它放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放到了超过50周年、30周年的位置，是因为他想用一个大的庆典。用一个大的概念来把这个六四这个声音给他压下去，不能完全压下去吗？给他呢，让他变得淡薄了啊。那么这个北平和平解放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你看那个照片，那个街交是吧？有过争论说这真的假的啊，说是你摆拍的，那什么什么，不是，这是一幅真照片啊。那么于是呢，就说呢，傅作义深明大义。深明大义，毛泽东胸怀宽大，于是呢，北平就是和平，没有死人，没有那个什么，所有的啊，我们的那个古非常珍贵的古宫殿，什么最重要的建筑物都保下来了，而且呢，立刻就供电了，然后什么什么，就是人民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仁义之师啊，没发一枪，和平占领了北平啊。那么傅作义这种人啊。他现在大家也不知道傅作义有多少委屈，有多少曾经有过其他的思虑。那么傅作义就为了民族啊，为了平民百姓，北平我不要了，交给你啊，都想要造成这样的一个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是不是这样？毛泽东怎么想的啊？周恩来怎么想的？傅作义怎么想的？最后结果怎么样？就是今天大致讲的就是这个主题，行吗？还可以啊。那么好了。那么如果要是讲这个呢，我觉得咱们应该呀先讲讲就是内战怎么打起来的，好好的。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那么毛泽东马上，蒋介石立刻他是8月9号、8月10号，什么12号，什么几号，就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去谈判。然后最后你想想，他从来没把毛泽东当作平等的对手，这时候呢把他当作平等对手，签了一个双十协议，对不对？双十协议接着后面呢，就是开了接着就开了这个新政协，然后实现了一个，大家记住这个字啊，记住这个日子，1946年1月13号实现了停火。什么叫停火呀？停火呀，就是日本一宣布投降，所有的人就扑到前面去抢地方啊，抢东西啊，抢。然后呢，谁抢到多少算多少，抢到1月13号谁也别抢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以后他们一再强调。停火的日子是1月13号啊，在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呢，当时共产党的心多大呀，是吧？一投降了，马上说上海起义，然后占领大城市，什么什么的。后来发现那个局势不对，全世界就是说那个整个世界要对这个局面要控制起来嘛。那时候说不要打内战啊，这个怎哪方面都不对，所以那个上海起义啊，还有什么河北、什么北京、什么好几个起义啊，你们现在要。啊，读那个史料啊，读到那偏僻的都能读到的时候，你们就发现那个时候谁都想全占。可是呢，国民政府也就是蒋介石的兵力是在远远南方调不过来，然后这共产党呢占大片的，主要是华北。那个时候呢，东北呢是大家记不记得宋子文赶快跑去签协议，中苏友好什么协定，干嘛呀？他急什么呀？他要苏联保证， 把所有的东西，连土地带东西，连那个就是等于移交，交给国民政府，而不能交给共产党。你们两个是那个红色小兄弟，不行，那不行，一定要交给国民政府。那么你大家知道吧？代价没有了，外蒙古，外蒙古没有了，成独立的共和国了。都在抢。后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1940年政协就开了。政协，我们纵观一直，甚至于把台湾现在的历史都包括进来啊，把这个今天中国共产党这历史都包括进来。那么，真正的中国的政治家们、政客们，非比较符合国际准则，比较有公心啊，比较为那个平民着想啊，而且呢，就是真是各种的水准都比较高，比如说法治，比如说这个普世原则，什么都比较高。就是这次政协，政协呢是这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有几个党啊，一共是才38个人，大家在一起开，还有那个著名人士什么的啊。开完了以后呢，有一个政协协议，这个开完了。开完了以后呢，本来下面就该，那么我们开完会就该执行了，对吧？当时的国民政府来执行，国民政府执行呢就有国府，这国府委员哪边几个人？那么国府委员里有一条，就是说，如果2/3的人没有同意，是可以否决你的最高，比如说总统，他的决议的。也就是说呢，如果共产党和民盟的人要是占到了2/3，蒋介石他想干嘛他就干不了了，啊，就为了这么一席，蒋介石不给他们14席，就13席，那边就拼命要14席，啪，就崩了。以后呢，接着就到了，就是一直往前走，就到了一个叫做进攻张家口。那个时候共产党就决定我要打了。于是呢，哦，不对，我说错了，国民党拿下张家口，因为张家口是在那个抗日战争一结束，日本一投降，共产党拿到了，然后国民党把张家口拿回来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他把兵调过来了，下面就开始打了。在这个他们开始打之前呢，有大家都说是内战谁打的呀？都以为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打的。实际上呢，内战现在我们已经有充足的资料证明，就是美国和苏联打的，就是冷战的一部分，就是一边共产党后面站个苏联，这个国民党背后站着个美国，就这么打起来的。但是你这个宋子文上来就签了中苏友好协议，你苏联怎么跑共产党背后来了，对吧？这个里面呢就又涉及到了一个叫做，大家知不知道，听过没有，叫做教场口的抗议啊。苏联军队在东北是纪律坏到不能再坏，那么一直就压着不说，他是友好国家，压着不说。可是呢，他不仅仅军纪那么坏，他呢，他太贪了，他老要东西。他先是他没有想到日本满洲国经营这个东北经营的那么好，然后呢，他说：“哎呦，不行，这工厂我也得要，这矿山我也得要，这铁路，特别是铁路我得要，什么他都要。”然后就逼着国民政府的代表，当时呢是那个是张家森和蒋经国，就签，你赶快签，这个都同意，铁路什么都要。那么这国民政府已经跟你签了友好协议了，蒙古都隔了，对不对？就不愿意签这个，然后呢，就局势就僵在这儿呢。这个时候政协开完了以后呢，实际上呢是国民党内部的温和派起了主导作用，使得政协协议才能够签成。那么国民党里边的强硬派，也就是中统啊，军统他不太管，中统陈立夫、陈果夫就觉得非常不高兴，所以呢就是党内斗争。我们一会儿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讲一讲六四最后怎么就是不能够，就是这个局面就解决不了，它是变成了党内斗争，变成了政客之间的厮杀，那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啊。那么教场口也是政协主要是国民党里边的叫做政学系张群他们做的。那么一是陈立夫他就说你好家伙，你这次可占了便宜了。于是呢，他呢就是要发动一个让学生，他因为特务嘛，镇压学生都是特务，7000学生游行的时候，这个特务就是坐镇指挥也不镇压，然后就反苏就闹起来了。闹起来以后呢，他打击的是政学系，没想到一下子这么反苏游行这么一闹，苏联想从东北 啊，得到的从国民政府里边得到的利益就没戏了，那苏联就啪就变脸了，变脸，好，你不给吗？我全给共产党。所以呢，就是本来他的协议里边应该是谁进沈阳谁进锦州，他都是呢表面上通知国军，国军那时候美国正帮着他们从那个南方往那个往东北运啊，表面上说给你，可实际上呢在这个之前就通知共产党这边了，哇就战。所以你们要是看过血红血白啊或者什么那个整个东北那个战场呢，你们就可以就是知道实际上是苏联被教场口运动反苏运动刺激了以后，决定根本不管什么，表面上还有这个中苏友好条约，这个中指的是国民党的中，这个友好条约，可实际上呢是站在了共产党背后，说你们打，你们放手打，原话，放手打，打多大都行，使劲打他，这是苏联啊。美国那边呢就是当然了，就是你们记不记得就马歇尔到重庆的时候，他肩负的任务是来支持中国的和民主进程啊，这时候呢他实际上是这美国也没，美国总的来讲是不错的，但是美国那时候大量的，我们说援助中国多少亿美元是吧，多少几十亿美元，大量的是他以后再用不着的武器，这武器，所以我觉得武器真是岂有此理啊，中国人用这个纳税人用那个农民用那个劳工辛辛苦苦的钱去买武器，这是最恶劣的行为啊。当时美国就把武器运来了，运来以后，那么共产党那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了，已经共就是八路军新四军那时候不是都还没有人民解放军呢，都属于国民政府，那个周恩来叶剑英还穿着那个也不是那土八路那大棉袄了，穿着那个漂亮的军服到飞机场上去接马歇尔，马歇尔吓一跳，说怎么共产党来接来了，其实因为他所有的武器那么多飞机什么所有的装备连一颗子弹都没有中共的，可是中共来接他了，所以后来一问，就反正就美国全部支持国民政府，这就打起来了，就打起来了啊！打起来以后呢，那么好了，哎呦，都半天了啊！我讲北平啊，那么打起来以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北平，北平呢，古都大家都知道啊，那个时候大概是200万平民啊。那么最不希望这个整个这古都毁于战火，然后平民百姓把他的那个身家性命打个精光的，第一就是北平人，对吧？北平老百姓，可是老百姓没有任何权利啊，没有任何声音。那么第二个呢，希望这个能够别打得太坏了的是北平的地下党，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那个时候呢，也有中统、军统，但是他们的首都在南京。这个北平不过是北平而已啊。那么北平的地下党呢，就是刘仁是书记。那个时候呢，北平地下党是以学生为主，就是南系、北系，因为南系呢是从那个西南联大这边过来的，原来的北方还有一些啊，还吵架呢，反正总之又给捏一块了。总之呢，你们看有一个最奇怪的现象，就是刘仁没有回忆录，刘仁什么都不说啊，可是刘仁做了很多事情啊。好了，这是地下党。那么现在呢，就是时间到了什么时候呢？时间到了1948年的，年中啊，到了48年年中，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做五一口号、五一号召？毛泽东发了一个五一号召，这五一号召那时候大量的人呀都在香港呢，都在香港，这里面有好就是有意的把他们移到香港来，让他们好好的。这个保存下来的这部分国家的宝贝，也有的呢是哎呀就是有事了就吧，包括那个时候呢，包括一大批文人啊，还有包括一个最重要的人，这个人呢是李济深，他是最早的就是国民党里边老是二把手，你说是何香凝啊、宋庆龄啊，他们的名望高，但是真正掌握实力而且和别的将领都是有，因为中国私兵制嘛，对不对，没有什么军队国家化，对吧，能够掌握这个西南的力量，什么别的力量，就非蒋派的非蒋嫡系的，就是这个李济深。李济深那时候就在香港，李济深那时候不能，就是李济深他动一动吧，就可能就牵动全局。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的港督下面有一个秘书啊，我忘了这人秘书叫什么名字了，都是要天天来看他干什么呢，假装吃饭喝茶，但是天天要看他的动静啊，这在香港。 那么到了1948年的五月的时候呢，那毛泽东呢，就是前面太长了，我没办法，因为时间有限，不能给你们讲那么多故事。那么到了1948年五月的时候，实际上是毛泽东那时候对中国的估计打起来了啊，这个中国将来的中国是我们的。可是呢，这场战争大概要打5年左右，他准备打5年左右。那么既然要打嘛，所以要争取更多的力量到我们这边来，他就发了一个51号召。这个51号召呢，是说呢，咱们三党，就是共产党、民盟、民革啊，咱们三党成立联合政府。然后呢，这个就是蒋介石他独裁，他太坏了啊，我们要把他打败。51号召这边呢，香港的这批人呢，立刻就响应了。响应了以后呢，那么，可是呢，就说毛泽东那个时候的估计，5年才能够拿下中国，没想到呢，局势变得那么快。没想到局势变那么快，东北那么快就拿下来了。东北那么快就拿下来呢，有一点是东北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以后呢，就，哎，那个时候虽然不是冷兵器，可是也不是原子弹就扔在日本了，对不对？原子弹什么那个更先进的热兵器，并没有完全用到这个战场上。那么，当时的那个打仗的水平就是拼兵力，就是拼兵力。哇，几十万人就扑上去了，那你怎么办？那么。共产党那时候有一个，你们学历史的，你们要特别仔细研究一下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从1930年代的江西，然后一步一步他到了陕北怎么变，到这时候怎么变？他有的时候要钱的时候就拉拢地主和富农，不要钱了，哪钱我有了啊？关键是人，他就开始打击地主富农，就给谁好处？给贫农好处，贫农这时候就叫翻身农民。翻身农民呢，就是家里刚分了地，然后告诉他，咱们呀，你看是我才给你呢，是不是？政权得是咱们的呀，咱们的政权你不是有地吗？然后你先打仗去啊，你打了以后，然后政权就是咱们的了，地就是你的了，就玩这个啊，玩这个。结果呢，就是我看过一篇文章，上面讲到呢，就是像淮海战役什么什么战役啊，就是国民党那些受过正规训练的那些将军们，他们在一点上和林彪、彭德怀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不觉得这仗没法打了，是吧？就不打了，我投降。但是呢，人活着，武器交了，对吧？是该是谁的谁是谁的。只有共产党的，他们打的时候呢，就根本不计战士的生死，几十万人就是往上扑。所以呢，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除了苏联什么全交给他以外，就是他那个辽沈战役啊，当然也有很多那个情报机构，就是一直杀到他肚子里的那种种种的都有作用。就是，辽沈战役拿下来了。辽沈战役拿下来的时候，下面面临着的大家知道，就是一个叫做淮海战役，一个叫做平津战役啊。这个时候双方的力量的对比是什么呢？傅作义和国民党160万，傅作义60万。然后呢，共产党100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这个时候呢，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的一个，北平和平解放，不仅北平，任何一场战争，如果你说他是谁是什么胸怀宽阔啊，谁是什么深明大义或者什么，都是次要的，都是最后的一种说法。战争就是力量的较量。就是要打赢，就是看谁能把谁打赢。北平也是一模一样啊。那么在辽沈战役基本打完的时候呢，这个160万对100万，那么国民政府呢是特别希望保住这个傅作义的这六十万呢，傅作义自己大概占30万，另外30万呢是国民党的嫡系啊，他的嫡系部队在这儿。他这个保住呢，先是你要能顶住给我打，打赢了当然好，对吧？如果打不赢的话，你赶快走。走呢，可以有好几种走法。你可以到这个绥远，就是到西北去；你可以到这个当时那个国民党的那个青岛的那个海军舰队司令，就说你可以到青岛来，我把你随便运到哪儿，运到台湾，运到什么都行。你也可以直接撤到长江来。这是傅作义面前摆着的这个路啊。那么，共产党怎么办？啊，共产党呢，原来就准备打呀，就准备打。那个时候呢，就是辽沈战役打完了以后。那么，这个任何一个大战役下面就应该是休整，休整。林彪那个时候呢就准备休整了，就是刚刚准备休整。正在这个时候呢，在那个1948年的11月，这个时候， 看到中国也许有可能有一个另外的前途，这个前途不是一片红旗的前途，也不是独裁的国民党像他以前的金圆券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四大家族这个前途，而是一个有第三方面的力量比较大，背后呢有民，就是说那个就是联盟，就二战胜利的盟国的支持，而是有民主个人主义者参加的联盟的这么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叫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是最早最早是在那个就是有个国民参政会，那时候蒋介石容纳大家提意见了，国民参政会的时候先提出来的联合政府，后来到了毛泽东的五一号召再提联合政府。那个时候呢美国特别支持特别看好，后来是李宗仁，李宗仁之前是李济深。那个时候呢就是李济深也他已经成了快成历史笑话了啊，已经快成历史笑话的一个说法，就是李济深那个时候已经讲过了，说这个将来呢就是总司令军事总司令吧，就是冯玉祥，那时候他还没死呢，还没死，这个我是主席，那个毛泽东是副主席，就这样的一个政府啊，曾经就有这样的考虑，美国是支持他的。美国呢，不仅当时已经有记者报道了，而且呢，外交官已经在这样运作了，在美国的档案里也可以查出来。那么在11月上旬的时候，李济深呢就那么傅作义这个60万人很重要了，对吧？就派了他的代表，带着他的信，就到了北平，就说想要告诉傅作义，咱们成立联合政府。提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联合政府呢，就是你看最主要的是反对蒋介石，对吧？脱离南京政府，这个独树一帜啊，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就是既不是国民党独裁也不是共产党独裁，就走第三条道路啊。然后呢华北独立，成立联合政府。然后呢军队是谁的呢？军队也不是傅作义的，也不是毛泽东的，也不是由联合政府指挥。这是11月早初啊，这个李济深的代表他叫彭泽湘，你们都没有听过，然后我会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这个彭泽湘带着李济深的信就到了北平。到了北平以后呢，彭泽湘呢，他本来是老早最早的，就是陈独秀那时候的共产党员，也到过在苏联莫斯科学习，列宁学院学习，然后1924年就是共产党这个什么湖北省省委书记，就类似这样的啊。然后他还就是他一直是那个共产党那时候不是全心全意的帮助孙中山来做军队吗？对不对？于是他还曾经北伐的时候，他是唐生智的什么政治部主任什么的，就很光有很光，他就是那些军人政客们都很认识他，知道他是谁。那么彭泽湘呢，就带着李济深的这封信啊，计划就到了北平。到了北平以后呢，他非常聪明，他就找到了，就是他很有经验，他找到了傅作义身边最近的人，最近人就是所谓的并不是傅作义的部下，而是就是傅作义呢是和他有生死之交，愿意听听他的意见的那样的人，就有个刘厚泽呀，什么侯少白呀这些人。完了以后呢，他居然又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和共产党有来往的人，那个人就叫福定一啊。这个福定一呢，是大家看啊，就是整个北平和平解放完成了之后，毛泽东第一个走到谁的面前告诉他北平和平解决了，哎呀什么什么，就是这个福定一，那个是他的老师，他在湖南的时候不但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就是那时候那个赵恒惕是吧，什么要杀他们的时候，哎，这老师把他救了，是毛泽东终生感激的人。他就你看他找到了傅作义和毛泽东都非常信任的人，然后呢他就让这个傅作义呢就把他的信通过地下党就传到当时已经到了西柏坡啊，是一个就是周恩来说的毛泽东在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战争啊，就是这个西柏坡。传到西柏坡以后呢，本就是没消息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大家注意北平的宣传，北京现在的宣传，北京现在宣传捧的最高的一个人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梅，傅冬菊。这个傅冬菊呢，当时呢是还没有有没有入党啊？总之嘛，就是但是非常左倾的靠近共产党的《大公报》的记者。 那么地下党呢，就通过地下党组织把副东局从这个天津调到了北平，调到了他父亲身边。但是在傅作义的印象里，小孩子，小孩子一个，而且呢说傅作义说我和共产党有联系啊，说你那真共产党假共产党，因为这个中统有很多假共产党啊，他说是真的共产党，我们可以给毛主席写信什么的。后来傅作义呢还真通过副东局给毛泽东打电报写信什么的，没有任何反应。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毛泽东想的还是赶快打仗，当时他跟他们说的呢，就是说林彪在还在那儿那个还在那休整呢，说你们休整什么呀，说你们是到这儿打这仗，还是你们他走了你们再追到南方去再打那仗，追得更远打那仗，还是这个想法的啊。后来呢到了11月18号，事情出现了变化。在16号、17号的时候，福定一带着信就到了那个前线司令部，这前司令部离西柏坡有一段距离，离这个林彪那个林彪还没来呢，聂荣臻他那个指挥部也有一段距离，就到了那儿以后呢，那么就把这个信呢就通过这个就转到了16、17号，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有时候历史啊，它就是那么一个偶然，前面那么多信，那么多都哇哇哇哇就往共产党这边拥是吧，没有起关键的作用。但是忽然这个彭泽湘的这封信让他脑子里神光一显呢，就觉得哎呦，说傅作义他是有和的可能啊，对吧，那我们何必不和呢？但这个和绝对不是什么联合政府，这个和是让你跟我签订叫做城下之盟，你全100%投降，是吧。于是呢就这封信呢给了他一个烟丝霹雳唇，大家知道烟丝霹雳唇是什么吗？徐志摩他们翻的 inspiration。 徐志摩最爱干这种事儿哈，这个给了他一个 inspiration， 然后呢他就说好，他就立刻18号就往这个林彪那儿发电，说你赶快停止整顿，那整休整，你别休整了，你火速进关。然后呢同时他又给胡乔木一封信，说你赶快作假，假装还休整啊，什么来立功啊发奖啊，给他们一个错误的概念，你们还在东北待着呢。然后这个部队呢就哇嗖嗖嗖嗖嗖的就进关了。如果你们看一些四野的将士写的回忆录，他们就用了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呢是军事的词，叫做溢流，说我们要把傅作义的军队溢流在北平，溢流在这个华北这个地方啊，不让他到南方去，那边不就好打了吗，对吧，不让他走，火速进去。这个时候呢18号，然后19号呢他就呢18号不是他有了这想法了吗，他就19号又发了一个电报，就替聂荣臻拟了一封电报给这个彭泽湘，就说据说某人有和的意思啊，那么如果某人有这个意思，让某人呢我便很喜欢让某人派个代表来谈谈。那么当然彭泽湘就把这转回去了啊。结果呢傅作义呢就说当时他们就说李济深推动他这样做的时候，傅作义有很多考虑，所以呢虽然毛泽东有意的降低规格，就并不是他自己回电，也不是军委回电，也不是周恩来回电，降到聂荣臻写了一封不痛不痒的信给这个让彭泽湘转告那个傅作义，有意压低规格啊。然后呢傅作义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哗哗哗又打了几仗，傅作义觉得有点不好。这时候呢他就说想要这么主动的谈，本来我觉得我还能不能，对不对，但共产党他也不是什么全不知道，对吧，然后就改成了他就有点想谈了。这个就是在12月又过了，你看11月18号到了12月5号，他就派出了一个所谓的他的代表到这个前线去谈去了。这个他的代表呢，你看他并没有认真对待。他派的什么代表呢？他傅作义底下有一张报纸叫做《平民日报》，这个《平民日报》呢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社长，那叫崔载之。然后呢，《平民日报》底下呢还有一个采访部主任叫做李秉权。这两个人呢，你们可能看见，然后接着下面就会哇怎么怎么人，其实呢是就并不是什么，他们肯定作为英雄啊这个那个啊，其实呢是傅作义有意不派有真正实权的军人，报社社长，你说是吧，算什么呢？而且那个李秉权呢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啊。这个李秉权呢，你们看一下，李秉权是李慎之非常尊敬的人， 他和李慎之一起，那个时候在新华社啊、对外部啊，那个你从李慎之对这个李秉权的描写呢，李秉权非常心情非常坏，就是他在北平和平解放立了这么大的功，可是他觉得我立了功，我贡献了智慧，贡献力量，那么我迎来的是一个什么政权？李秉权一定有这个想法。后来他是右派，李秉权那时候左得很呐。李秉权左到什么程度？左到他那个大家知道那个沈崇案对吧？就是美国兵就反美高潮掀起来，就是用沈崇案。人家沈崇本来你这都涉及到一个年轻的姑娘，她将来怎么活呀，对吧？当时你记不记得那个胡适就说我代表他的家长，你们别闹了，对吧？那么该怎么怎么着？可是呢，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包括李秉权非常重，本来就是几行字的一个消息，他非得把它轰起来，然后还要把人家沈崇找出来，然后哇，就是最后掀起一个反美高潮。就李秉权曾经那么做过啊，就是这个李秉权啊。那么李秉权和崔载之就到了这个前线了，这边共产党这边虽然毛泽东把他看作最大的一件事，把部队哗哗哗往这边调，可是毛泽东表面上连聂荣臻都不要出面，让刘亚楼到前线见他们。见他们以后，共产党提出的条件特别高，高的不得了，高的那个傅作义那边就觉得这叫谈判吗？这不就让我投降吗？对吧？就高到他们根本不能接受的高度。我其实我也有啊，一会儿大家反正最后把文章给你们吧，你们可以找。那个什么高到那么高，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你接受不了，你又挺难受的，就是我把你留在这儿，啊，那个就是让你，我就要的是时间，我就要先把部队调进来，接着我把布局好了，我先打你几仗，对吧？就完成这个包围和这个军事部署。这个就他是12月5号来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打了非常关键的两仗啊，一个呢是把傅作义的35军给他打掉了。然后接着呢，又把这个有个新保安解放新保安的解放是呢，就是他们军事上不太懂，就是切断了什么哪个到哪个路，总之也是非常关键的。傅作义慌了呢，觉得你们到底不是说咱们还谈着呢，你们怎么就打起来了，对吧？就12月25号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这两个代表啊给调回去了，说不谈了，回去以后呢，这时候毛泽东的部署基本完成。于是呢，就是在1948年12月31号的时候，他30号左右又收到了这个地下党的来信，说傅作义现在心情非常坏，他已经到了要发疯的地步，他已经到了他的那个就是他的老朋友，就那个刘厚同什么都来了以后，告诉他周围的秘书长，告诉他的警卫班，把他所有的周围的枪都拿下来，不能有枪了，就快受不了了。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好像就是到时候了啊，就是又来了一封信。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电报就是那个彭泽湘派来的，彭泽湘派来也是从张东孙那个里边呢有一个，就是说围城解纽是吧？啊，张东孙后来说我们几个人当时我们觉得在没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就是这封信叫做彭越余，他是岳阳人啊，彭越余。拿来以后呢，后来毛泽东呢就说，就在31号的时候派了一封电报说可以了。说那个让傅作义说我让他再动作吧，啊，让他我们要往前推一步了。可是这电报发到林彪、聂荣臻手里吧，他们觉得那个大概就是两行字，觉得太简单了，他不知道该怎么着啊。然后又马上发电报回去问。这个时候，毛泽东就在1949年1月1号的凌晨发来了，史家后来说的叫做军委六条。这个军委六条，是吧？这个原来那个可能是60多个字，这军委六条600多个字，600-700个字，长电报，大长电报啊。这军委六条呢，你们现在看看，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一什么什么二，那个二啊，就是说让派一个可靠的人给傅作义传达，以及什么谈判对手啊，就告诉傅作义你要这么干，这么做，然后甲乙丙丁戊己几条。在这个里边呢，就是已经指定了你们再派谈判代表来，你们派谁来，就是都是告诉傅作义的，你们怎么着。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军委六条电报，你想想从1949年到现在研究北平和平解放的这个文章有多少， 书出了多少，这个军委六条指示居然只有在就刚刚出现不久，不但刚刚出现，还那我第一次看见呀、啊，是有一个北京军区的一个老干部退休了没事干，他就写了一个北平的和平解放出现了，哎呦我说怎么回事，我就开始找他，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哎呀我说老董，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我说你在哪儿看见的，他说你别说了，他说我都挨批评了这个他看到了资料用了啊，挨批评了。然后呢就是你现在查毛泽东年谱，你查毛宗选集，查那些吧，什么什么中央文献室，什么什么档案馆啊，就是所有的掌握这个资料的那些单位，哎，发布都不一样，你高兴把那条给去了，你高兴把那条给去了，总之嘛，就是这么重要的一条军委六条电报呢，他不让你知道全貌，为什么在这里头要这一会儿这要掩盖这个一条为这个人，一会儿要掩盖那条为那个人啊，这就是军委六条。军委六条呢，当时他们说要赶快传达到这个傅作义，就于是呢就是派这个李炳全让他背下来600字，全部都背，又不敢带东西啊，背下来让他回去啊，在那个崔载之不是还在傅作义那儿吗，赶快去见傅作义把这个告诉啊，那个后来他撤回的时候，傅作义那个李炳全说我是共产党我就留下了，然后他那社长回去了，这回呢李炳全全部背下来去传达。这个呢，如果你们有对美国的文学界比较熟的话呢，或是被美国比较熟的话，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本小说在美国出了，叫做《Peking Letters》。这个《Peking Letters》它的作者是 Samuel Topping。这个 Samuel 是谁呢 ？Samuel Topping 他曾经做过普利策奖的一届主席，他自己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啊。他在1940年代的时候呢，是在中国做那个《Time Magazine》那个。时代杂志的呢通信员记者啊，驻地 correspondence 啊，然后他呢是就是两边啊，他们那时候听到了很多很多东西，知道就他们不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但是他们知道傅作义接到了一封信，傅作义接到这封信是有口信什么什么，大概知道一点，他就写了这个 Peking Letters。 他那个在他的小说里边，他基本上是一个爱情小说了，对吧，爱情小说，他的小说里面呢是谁传的信呢，他也不知道信是谁写的，也不知道谁传的，就是他的推测啊，他不是虚构吗， Fiction 不是吗，他虚构就是他是说是一个美国人传的啊什么的，其实呢就是我想说这个那个 Samuel Topping，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这是当时很大的一件事，连这个美国的记者都不但当时知道，而且他一直记了半个世纪，然后他又忍不住又把它写出来，而到他把小说都写出来了，这个真相还没有人知道呢，还没人知道呢啊。这个李炳全呢就把这个传达给傅作义了，然后呢你们看又有一个回忆录，这个回忆录呢是很不起眼，就是北平的市长是谁呀、啊、对吧，北平曾经有个市长，有过一个市长，这个市长呢是中国大学的校长，就是沦陷以后只有几个两三个大学还在北平，就是燕京大学、中国大学什么政法什么那个学校，中国大学的校长，他叫何其拱。这个何其拱呢，你看他的孩子的回忆录就说1月1号啊、或者是1月2号，我爸爸请老朋友吃饭，傅作义的副总邓宝山、张东孙，就是那个啊，就是军委六条里写的那个，军委派张东孙陪他们出来。张东孙，在我们家吃便饭，晚饭吃便饭，吃了7个钟头。所以呢，实际上呢，就是他们在商量这个事情。然后呢，都有了数以后呢，这个傅作义就假装的就把北京的这个文化名流，什么徐悲鸿啊，什么那些名流叫去，说大家觉得北平是不是应该打仗啊？大家一定说不要打呀，啊，然后就假装开了几个会，然后最后呢，就找到了他的一个就是最有学问的大学毕业的一个将军，叫做周北风啊，就找周北风说你来走，你来跟着，你来去。然后呢，就是毛泽东指定的张东孙和他的心腹周北风一块儿呢去做这个最关键的第二次谈判。这个第二次谈判呢，那么那个，所以你要是我这个原来写的《围城解纽》，就是张东孙后来写的诗，他们怎么去的啊？就是两个教授都是穿着皮袍子，打着一个小白旗，这小白旗是临时从那个他那个，你们大家可能在网上经常看有一个叫张鹤慈，有一个 X 案，那张鹤慈跟那个 郭沫若那儿子郭世英他们那 X 案，那张赫慈的那个小床单，从小床单抽下来，把张赫慈的红缨枪挑着那个旗子，然后就过了两军对垒的那个线，就到了这个时候，林彪、聂荣臻什么都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谈的共产党这边要价还是相当高，就是军队解放军化，地盘解放区化，然后你给你留也不是一个团呐、啊、或者什么，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保证你的政治声誉啊，什么等等那些，这就城下之盟了，这基本就城下之盟了啊。然后呢，傅作义不接受也得接受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1月6号啊签订的这个第二次，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个协议。然后傅作义呢，其实这个带回去了以后是吧，这是又是周北风藏在皮包袍子里带回去了，但是傅作义还在犹豫。那么好了，毛泽东说已经其实布局完成了，说你犹豫是吧，那我告诉你啊，我把天津打下来。那说你打得下来吗？说我怎么打不下来啊，说你打多久？打2个礼拜啊，他说我打3天，可是事实证明1天半就打下来了。你说北平的平民百姓要保护，天津不要保护吗？天津那哗就打光了呀，打得特别惨，就巷战那么打是吧，就打下来。傅作义一毫无还手之力，然后这时候呢就全盘接受了这个和平解放，就是咱们一开始看的那照片，全盘解放了那个。然后呢傅作义就到了那个西北坡去拜望毛泽东，毛泽东说傅先生你立了一大功啊。然后傅作义说哎呀我有罪啊，你立了一大功。然后接着就实现了，傅作义就要立功啊，对不对，说那绥远我去说服他们，接着就叫做这个叫北平模式，接着就是绥远模式。在这个北平天津打这仗的时候呢，淮海战役已经打完了，是第二个打完的。那么下面打南京、打上海和到了湖南，最后到了广东海南岛，就是江河日下，唰，一泻千里的就这么拿下来了。这个共产党拿下全国，这个呢就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我想向大家强调的，我特别希望你们呢，因为我介绍了这个，所以你们呢就比较一下那个现在他们在北京怎么说啊？比较一下这个，后来不是还有一个吗？说那个叫做何思源和那个。梁启超那个康有为的女儿康同弼，他们是北平市民代表，说我们不要战争什么的，后来也说立了大功。其实这都是最后的叫做政治秀，就是你看市民代表来跟我说了，我当然就不打了，什么都是他们政治家的做这个的。政治家最关键的是力量的对比，然后呢力量对比关键是他军队部署的完成，军队部署的完成关键就是你有没有军事天才，你的调兵遣将，你做的是不是那个时机和你的做的对不对？那么毛泽东就是11月18号一封李济深的信啊，然后呢就让他做了这个决策。那么李济深怎么样了呢？李济深那时候在香港，就是赶快用一个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一个英国船，假装是一个英国船，然后就让李济深化妆什么就来了。李济深那个时候毫无还手之力，他永远不要在他嘴里那个第三条道路、第三种力量啊，永远没有了。他连不但不能说，连想都不许想了。然后呢，毛泽东把他当做一个无害的神像，啪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你们再查一查，李济深，他从做国民革命军的二把手，一直到1949年，他是多么精彩的一个人。他不但他的军事策略什么，而且李济深是一个很能团结别人的人，他们闹不闹就打起来，李济深特别能团结别人。当时呢傅作义有一个，他就不见那彭泽湘，为什么不见彭，到最后见了啊，一开始为什么不见呢，就说我不能见，因为我要见你我就得有动作，就说我要见你了我就必须要对李济深有交代，他就这么高的威望啊。从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没有说过一句话是他自己的话，就这人就完了。就是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个？毛泽东最要的就是不能有第三条道路，只能有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这么一条道路。那么这个呢就是北平和平解放的这个故事。所以我大家提问题吧 我们现在开放给观众席，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哦，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也说到傅作义，他就是做了个决定，就是说城下之门，但是呢，我想更多了解一下，就是傅作义他的性格是怎样。像您刚刚提到，就是说他闲了很久，然后就觉得很压抑。我想他的性格是不是属于那种谋而不决，就是很难下决定的那种人？然后我想您最好还是对当时的局势做一个描述，因为一定是在某种局势下，傅作义才会做出说要投降这种决定。 傅作义的性格呢是，就是不喜欢说话，很沉稳，性格非常沉稳。我把那照片拿出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他们两位的荣誉，还是做成邮票了，是吧？对，做成邮票了。对，这是李济深和傅作义。傅作义呢，他是抗日名将，威望非常高的抗日名将。他呢，治理地方治理的也不错。然后呢，他呢是那个特别能守，还有一个涿州，记得吗？涿州那场战，就是涿州是这个东北军攻那涿州，傅作义那时候还是军阀混战的时候，那个涿州那个就是傅作义，人家老说你是败军之将，你总是那个最后和平交出了涿州，又和平交出了北平。但是呢，对一个军事指挥官来讲，这不是耻辱，这是光荣，因为你爱那个城啊。可是呢，我们不能说傅作义他爱城里的人啊，其实是傅作义被逼的，你不能不交了。那个当时我记得，那个你看那个涿州那个简直是，哎呦，我看了真感动。就是怎么着呢？他们开始布局了。傅作义已经把那涿州占了，然后那个张学良把那外面都包围了，谁出来了？这个时候，商会会长出来了，说：“那你们两位，你们这双方你们要打几天呢？要打多久啊？你们要什么呀？对不对？”然后就来那个什么，跟他们那个协调。最后呢，就打了一阵，也是打损失了很多，但是没把整个涿州城毁灭。那么后来呢，就算是交了，傅作义投降了。然后记得吗？张学良马上把他到天津去作为上宾啊对待什么的，也恢复了他政治名誉。就说他即使是降将，即使签下了城下之名，对将军来讲不意味着什么啊。那么傅作义呢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这样的将军，在那个时候也是，但是他又是一个不被蒋介石信任的将军。他在下决心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中间的把他调回南京去开会，那时候正好是蒋经国到上海来治理金圆券，治理那个扬子公司。然后呢，不是宋美龄都出面了吗？然后他不是要保他那个孔家的那几个，他的那个什么孔老二、孔家二啊、孔二啊、孔二小姐什么大少爷，我弄，反正就是他们孔令侃呐、什么孔令什么。后来呢，就是宋美龄、蒋介石出面，就连蒋经国反腐败都反不下去了，就停下来了。后来傅作义回来以后，傅作义很伤感，这使得他和国民政府拉开了距离，就说蒋介石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你的老婆说什么你就听，这时候怎么能听你老婆的，对不对？那么这他是和他们疏离了。可是呢，他仅仅军阀嘛，他手里有那点东西，就是他的军队，他的35军打掉了，他的什么什么，他邓宝山什么，他们都说我们寻一个别的路吧，那么傅作义就接受了。所以呢，傅作义在这过程中呢，就是一点都没有他没有权了，但是他的声誉没有丢掉。那么毛泽东就问他说：“好啦，你立了这么大的功，你想做什么呀？将来？”傅作义那时候他不是在西北那边吗？他就觉得水利是挺重要的。他说：“我想做一点水利啊。”后来毛泽东说：“你想做水利，那你当水利部长吧。”哎，他就当水利部长。他当了水利部长啊，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他这个什么样的水利部长啊？大家知道黄炎培，知道黄万里，对吧？黄万里是真正他是那个 Cornell University 学的是气象，然后 Illinois 和他自己出去的时候已经有了那个 Master， 然后他去又学了气象，然后又到 Illinois 又学了 PhD， 又学了，后来又到田纳西去那个实习。他是最有资格的中国的水利和水坝水利工程专家啊。那么本来他是那个黄炎培是很左的呀，黄炎培是非常靠拢共产党的，所以呢，后来你看黄炎培是所有民主人士里边最有实权的，比较看起来像有实权，他是副总理。 那个李济深副主席啊，显得没有副总理，他是副总理。那么以黄炎培这样的位置，那么黄万里呢，本来呢就是他那时候甘肃水利厅的厅长，后来就呢就跟着说建设大东北吧，建设什么什么，黄万里就到了这个东北。到东北以后，那时候他们就那种瞎干呢，这个黄万里哪里受得了。后来黄万里呢就说不行了，不行，说我没法跟你们干，我提什么意见你们都不听，我怎么干呢，没法干。他就说了一句，就说我还是教书去吧。啊，不是，他那时候还没说教书，他说我不能在你就基层干了，那么我到水利部去做，对吧？他觉得水利部总是好一点。而傅作义和黄炎培是有私人交情的，又是这么一个大专家，那觉得黄万里说就他就自己觉得啊，我就到水利部这怎么了呀，对吧？就是简直是就一点也没有问题。结果他到了水利部，嘿，就等啊等啊等啊等，什么事儿都没有。最后他实在没办法，就到那个最后他是到了唐山交通那个唐山铁路学院，对吧？去后来也就是清华大学的一部分，到那儿教书去了。就是水利部就根本容不下他。为什么傅作义的水利部，他明明是他父亲的老朋友，而且又知道黄万里这样的资历，就不能让他在水利部工作呢？就是在他接到黄万里来申请工作，他也同意了的同时，又接到了一封东北水电局党委来信，说这个人在我们东北老提意见，你党的意见是党委的意见是你绝对不要用他。你说傅作义有什么权呢？连这么一点事情他都决定不了，还不要以后说整个中国的什么大办水利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傅作义没有权。傅作义和李济深一样，就是摆在那儿，就让他们好看，就完了。我自己觉得呢，其实他们真正的说出来是反右，对不对？啊，张伯钧说了一个什么政治设计院呐，啊什么，他们就讲到这个学校啊，究竟是党委领导啊，还是校长领导啊，什么什么，那时候说出来了。可是呢，他们真正感到了，我觉得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就是1952年中，那时候全部都拿下呀，没有一个不那个，就是说我，你看。敬爱的周总理都是他那么大的功劳，他那么高的人品，他都在说他要思想改造，我们能不改吗？其实所谓的他改造过关，就是说就是像如果大家要是有人就是养狗是吧，也我们都是狗的朋友，就是两条狗碰一块了，有一条狗啊这样他就臣服，就说我服了你了，我你看我把肚皮都露给你了。这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准备服了共产党了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尊敬的马寅初，马寅初是始作俑者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马寅初出面邀请周恩来什么等等彭真什么那个一系列的人到胡乔木到北大来讲讲大家的思想改造，后来毛泽东亲自批说大家就去讲讲吧，对吧？这个就是都全部都是那马寅初里边有一个过于的乐观主义，就觉得我觉得很好啊，让我当校长，有一个那个政委替我做别的事情，我不是很好吗？替我做人事。他不知道共产党要的是全部控制，要一个独立思想者都不可以有。到文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也许有几位记得文革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狠斗私自一闪念”，这已经到什么程度？你脑子里想一个一闪念都不可以，全部控制，全部在党的控制之下，这就是他们达到。所以我觉得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后呢就有了，他们就开始就所谓的夹起尾巴做人。但是呢毛泽东一说嘿，那时候你们说说给我们提提意见啊，是吧，他们又忍不住了，又说了，就暴露出来了啊。哈哈 哈，哎，要买我2005年时候去一趟北京，然后很巧是在法源寺的门口听到两个老先生一边下棋一边聊就是关于北平解放的事情，但是我听到他们说他们以前是骑兵，然后刚进城的时候好像又抓人，抓三青团员和国民党，然后还杀人。但我就想知道，那北平和平解放的时候是不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啊，对，这个北平和平解放呢，它是二月，就是二月是先是你们记不记得有一张照片一直有争论，说这就是那个我这还有呢，就是那学生，你找找啊， 就那个学生就在欢迎那个解放军在坦克上面，那个学生欢迎那个照片，就一直说是真是假。因为有一个人说了，说那个我看啊，哎，好像不是，就是刚才那个，对，这个说那个有一个人说了，说北京人呀是很内向的，说大军进来的时候呢很安静就进来了啊。那个这个照片呢是补拍的，是假的啊。后来呢又当时中央电视台他们呢很努力的做了调查，就把摄影师什么都找出来了。结果呢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就是罗荣桓他决定，就他表面是这么说的啊，就说那个为了让北平的百姓过一个好春节，我们不要春节的时候进城，我们晚一点再进去。可实际上呢，就是第一次他们觉得有点冷清，然后第二次再进的时候呢，就是让学生，你看看，你说北京市民怎么全都是一个年龄的，都一个岁数的欢迎他们，对不对？就是清华大学那几个大学组织他们去欢迎的，然后拍的照。那么那个你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毛泽东呢在进北京是三月，然后接着就是那个什么民主人士啊什么，就那个后来呢有一段是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那个时候呢市长叶剑英，军管会主席聂荣臻。这个叶剑英呢是很有意思的，叶剑英呢是你看啊，两边国民党共产党两边都给自己留了一个将军，就是不打仗的将军。张治中没有打过共产党，没有和共产党的解放军打过任何一仗，这个叶剑英一直是总参谋长。可是呢到了这个开始打内战了，毛泽东他们呢就把他调到华北什么军政大学去当校长去了，去当校长就不让他打这仗。然后呢等到北平和平解放，就把他调去当北平军管会主任兼第一任市长。他呢他是和泥脚杆子的造反农民领袖呢是不一样的，他呢先是有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侨背景，接着呢他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他是在1927年入党的。你看啊，他是在共产党最，他是有一种理想，所以呢他又懂得城市什么这些怎么着，所以他刚刚接北京的时候，哎呦那个就是第一，所有的旧的人员都用，警察都用旧警察，然后所有能联合的什么什么，就北京有那么一段弄得不错，弄不错。后来不是就把他调到广州去了吗？就调到广州。然后呢，北平呢，你说的那次是落到了这个罗瑞卿手里，就是罗瑞卿有一次大的拉网，就是把那北平所有的不可信任的，因为他本来罗瑞卿是军人，是那个将军，后来毛泽东专门就觉得这个安全太重要了，就把他从那个罗耿兵团，记不记得啊？罗耿兵团就是耿彪、罗瑞卿这个兵团，把他调进来，让他做北京市公安局长和公安部的部长。他就几次大拉网，然后还做了那个咱们那个造假那个叫做国庆十点钟，记不记得有个电影？什么有那个大炮，什么来什么什么意大利的什么教士要瞄准天安门，就你那炮藏在哪儿？说你那炮怎么运到那儿？你那炮怎么往上打？就他这么一说以后，谁都不敢说话了，就觉得有特务有什么，就是实际上是实现了一个杀人杀李批人啊，那把你们镇住了。所以呢我估计你听到那个老人家的说话呢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知道的，我现在还没有做特别深入的调查，就是那傅作义和平解放了，对不对？那么傅作义的兵到哪儿去了？我知道的是，我听到有，我看过一个资料是朝鲜战场，就要又到那儿当炮灰去了，有大量的傅作义的兵。还有一个呢，我知道的一个是我的朋友的父亲，这人他是营长，他傅作义就是等于是和平协议了，对吧？就把他们这些营干部啊，就说你们想干什么，回家还是什么？后来他说我还是想就是为新政权服务，说那好吧，让他到那个华北的军政大学学完了以后，说就总是不被信任的。你看这个他，你看他那个当时有一个解放军话是吧，叫做分解到班，全把你们一个一个的撒到解放军里，不能让你这个，哦，你一个团还是那不可以的啊。然后这个营长呢就是学完了以后说觉得他也没什么特别专长，就说你到公安部去吧。最后他就在公安部劳改局，本来呢是一个职员，后来呢不是运动啊乱七八糟的，有一次就调查说你谁呀，他说我就是那个，就到这儿来了，也说不清楚，也没有解放军的这个番号那个番号，说那你就算是劳改人员吧。然后完了， 就后来成劳改人员了，然后一直是我的朋友，他的妈妈就是最后就是劳改留厂就业，没有收入，就是一个劳动力在那干活，这就是我知道的一个真人真事真名字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不太说明我要说的那个意识形态，只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对生命的不真实，对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个体，你是傅作义的什么什么一样的平等的真实，他们真的不真实。没问题。 我想请戴琴老师讲一讲六四后面的故事，因为我是没有听过太多的消息，我想讲一下六四后面。 太大了吧，这个太长了，又开另外一个讲座啊，开另外讲座。那我是这样，那个前两天呢，我在那个香港大学呢，讲给也是这样的一个讲座，就是叫做1980年代在北京当记者啊。那么离你那个稍微远一点啊，稍微远一点。当记者呢，那个时候我就是要强调1980年代当记者。这个1980年代，大家都说就是1978年到1989年啊，大家都说呢，这是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建政以来呢，是最好的一个时光。有人说是金色时段啊，有人说是 enlightening movement， 什么什么都这些。那么我就想告诉他，那么到底有多么 enlightening？ 到底那么当时呢，就是开创这个1980年代这个时代的呢，就是有两件事，一个叫做平反，一个叫做真理标准讨论，对吧？真理标准讨论讨论到什么程度？讨论到就是说呀，哎，毛泽东他不是神，他也是一个人，他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他有时候也说错。就到这儿。毛泽东意识形态是什么？列宁主义怎么继承的？那么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回事？那么整个这个体制怎么样？你的1954年的宪法，你到今天怎么什么都没触动？什么都没说，就是说你不能再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我们都要服从，就到这儿了啊。然后接着就是平反，哎呀，大家热泪盈眶啊。结果毛那个胡耀邦的声誉啊，在那时候哇就升上来了。那我们现在再想想，现在我和你的问题联系着的就是，现在大家又叫六四平反，对不对啊？好了，平反，哎，什么叫平反呢？这个平反 rehabilitation 就是。那个洋人呢，都觉得就好像就是这词儿是怎么回事，你们就没有弄清楚啊。那么其实呢，就是在其他国家就很其他的语种很难找到对应物。那么平反，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一个是给你平反的，有一个是被平反的，这是不平等的。这个统治者说我想给你平就平，我不想给你平就不平，说我想怎么给你平就怎么平，我不想平。还有平反有没有标准呢？对不对？弄错怎么就错了呀？什么叫对呀？对不对？那错了以后，这错还犯不犯？以后你还犯不犯？就等等这些都没有啊。那么就是但是呢，他平反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是给谁平反呢？给一定是有权的人，给他愿意平的人平。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胡耀邦去世以后，就是那时候胡德平参加那个《新观察》还有《世经导报》在北京开一个4月19号。记胡耀邦4月15号去世的，说一个悼念耀邦同志的会，所有的党内的开明派就到场了啊，然后呢就怀念胡耀邦啊，怎么啊，这个那个，其中有一个人，这个人现在很有名，在网上他叫张立凡，很好的啊历史学家，他的爸爸比他还棒，他的爸爸是张乃器。张乃器是反右斗争里，他张乃器原来你们要有人研究香港历史的，张乃器是优秀的银行家啊，就那人就怎么都是最棒的。到了反右的时候，我那时候写反右的时候，他是最有骨气的一个人，他句句话都是老是说到点子上。后来呢，他也是右派里面骨头最硬的一个人啊。那么平反决定要给右派平反，右派是55万人是吧？可是呢就平反一部，平反大99.999%，然后还要留下几个来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不过呢就是扩大化了。哎，这个结论谁下的？你怎么凭什么下这个结论呢？对不对啊？好了，下了这个结论就要留下几个不平凡，留谁？他们当时呢中央就决定了有5个人，张伯钧啊，这个楚安平啊，什么罗隆基是吧，还有2个啊，在那个4月19号的会上，张立凡就发言了，发言说我特别怀念耀邦叔叔， 啊，因为耀邦叔叔呢，我给耀邦叔叔写了一封信，耀邦同志，那就是我觉得我的父亲能不能不放在这个永不平反的这个右派里，耀邦同志批了，我的父亲就是特别感激他。嘿，我说你感激他，那张伯钧的孩子怎么办？那楚安平的孩子怎么办？这是标准吗？是标准吗？请问这叫平反，就是这样的平反，想给谁就评就评。于是呢，平反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中国很特别的这个改革，这个改革最该触动的他都没有触动，就这个社会最深层的，比如农民土地的所有权，土地是谁的？你看现在这个对吧，两极分化，那个中国那个最阔的大富翁前五个都是开地产商，土地的所有制是谁的啊？那么别人呢，就说有没有思想自由，有没有平等，有没有新闻立法，是吧？有没有独立基金会法？什么都没有，就平反了老干部，啊，在文革中受到了打压的老干部，还有一个呢，就是右派分子、知识分子。于是呢，就形成了中国社会底下全部都没有触动，就是一个叫做共产党的干部和知识精英结手联手。这个知识精英啊，这个知识精英是他是只有就是说就是位置啊。就现在你我们就是我们常说就叫 pet expert， 就是你的领导喜欢的呀，领导出一个什么烂政策，那个精英就出来做解释做解说。于是呢，中国就变成了这个改革的主导力量，不是民间社会，不是农民，不是工会啊，不是商会，都不是，而是这个党内的精英，就说啊和这个知识党内的老干部和知识精英的联手，最后呢，实际上就是中国很平稳的，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成了事实了，滑到了今天这个权贵资本主义这个道路上来了。那么这是平反直接结果。如果你说平反当时有冤案，当时我们这个体制是有问题的，你一直到底下，你从法治做起，你从平等做起，就不会是这么容易的这么一个结果啊。所以呢，你说到这个六四，现在又说六四平反。六四平反，我只说一个，你们香港每年都是蜡烛晚会，而且香港现在有了一位牧师，他已经呼吁了十年了，就是让他们回家，对吧？那么好了，那么我呢，实际上是觉得平反六四的平反和胡耀邦的那个平反是一样的。平反这个字眼太有限了，是具有充分的共产党中国特色的一种政治手段，很强大的政治手段。那么平反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社会怎么往前走的问题。那么现在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我们这么多年了，十年了，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办法，就是南非的图图大主教他提出的真相、正义、和解，就是必须第一件事叫说出真相。那么你比如就他有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组成的时候，哎呀，就是这谁能进这委员会，怎么调查，调查到什么程度就结束了，就算是足够了，对吧？无数非常艰难，再艰难也得做。你比如说你们的牧师说好让他们回家，让谁回家，对吧？好，年纪大的几岁算大的？那让他们回家，他们为什么没回去？20年了，他们有没有可能回去？他们拒绝了。那么现在让他们回去，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不是要一个政协常委等等，都是全部都要我们一个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的解决，绝对不能再走原来的那个歧路，就说平反平反啊，没有用，对中国往前走，中国的社会往前走没有用。所以呢，你说六四是吧，六四，那么我的结论就是六四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啊，说甚至于东欧这个共产主义的结束也是受了我们六四的启发和影响，不是的。一个民主运动，一个能够改变社会的民主运动，他要做多少准备啊？你看看匈牙利，你看看波兰，他们那么多年，而且底子和中国不一样，中国这种集权的底子是很困难的。第二，他也不是当局说的一个这个仁义之师，什么威武之师，对一个暴徒的镇压，也不是，他是一个中国的改革道路上的挫折，他是一个就是实际上呢是一部分有心人利用了学生，把他4月29号之后变成了一个有所企图的群众运动，学生运动变成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到了最后，你看那个戒严令发了以后为什么不戒严？嘿，戒严令就发了， 警察不出来，居委会不出来，党支部不出来，武警部队不出来，谁都不出来，谁爱坐在广场谁照坐着，一直到哇，你用得着野战军吗？野战军坦克开上来，造成了一个流血了，这个永远也不可能缓解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你总书记赵紫阳下台，它是这么一个运动，所以是我们深刻又深刻的教训，我们一定要从中那个得到教训，然后呢就是想一想中国的民主现代化啊转型怎么样才能实现，绝对不是就是说革命口号啊，就是你是学生你就绝对是纯洁的啊，叫口号那就是只要反对共产党你就什么都对，共产党作恶多了，共产党是有问题，可是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并且用激烈的办法反对共产党就一定是要我们大家支持的，对吧？ 那个戴老师谢谢那个精彩的讲演。那个讲到平反的话，我突然想起了就是跟这个北京和平解放有关一个重要人物，就林彪啊。那他这个事件的话一直是一个谜，像六四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我自己也在广场坐过呀，坦克上也站过。这个林彪这个事好像就是一个像个谜一样，大家我也听说有像陈云啊好多一些高层人他们也想为这个事就是平反啊干什么东西的，但这一直是一个谜，我们也不知道这究竟怎么回事。照说他那个也不会大面积影响，而且呢很多事实上的平反就是说已经在进行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公开呀？ Yeah. 对林彪的平反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觉得林彪那个他是这样子啊，林彪是一个职业军人，你记不记得5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毛泽东和彭德怀骂起来了，后来林彪还出来说这话是我说的呀，对不对啊？这个林彪有很多方面，他性格方面呢就是有他真诚的一面啊，他特别能打仗，这家伙呢就是一个军事天才啊，可是呢他同时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他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投机分子，他的聪明投机呢充分表现在7000人大会上，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7000人大会，1962年那个时候呢中国已经饿死了人，中国什么大跃进什么就是无数的错误决策，大家觉得毛泽东你别胡闹了，你不能再让你胡闹下去了，他们就决定呢就让管管他啊，然后呢刘少奇呢就做了报告，然后就基本上布局了，也你好好的你还干嘛干嘛吧，但是你别胡闹了。正在这时候毛泽东呢表面上说大家出气白天看戏什么把早晨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就说这些话啊，把大家都叫来了7000人，可实际上他内心非常紧张，而且内心非常不高兴，就是毛泽东这个大谋略家啊，就是很多人都看不透。当时呢刘少奇还觉得就是说你看我们就是在党所谓的我们的同志们嘛，同志们我们大家有了那么一致的意见，而且你的错误也太明显了，这我们也没把你怎么样，不过我们就在实际的做法上改一改，他太自信了。正在这时候林彪投机了，林彪是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人7000个干部里边说我们之所以犯错误，因为我们没有跟着毛主席走，我们没有毛主席他说一句话不是说一句每说一句话我们就听，嘿毛泽东高兴了。从62年以后林彪的地位一步一步高，林彪是不是想这么提高他的地位呢？我自己觉得啊并不是，因为他身体太坏了，他那时候之所以说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自保，是吧？你爱整谁整谁别整我啊，别整我，我体会。可是没想到呢毛泽东就呜呜就把他推到那个位置了，他那时候他痛苦不堪。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像什么罗瑞卿什么说罗瑞卿是林彪搞的什么的，我基本不太这么看啊，因为没有别的，就他身体太坏了，他整天那个黑屋子啊整天看医书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就可是你想一想他还有老婆和儿子呢，他们是野心勃勃的呀，他们是要抓权的，他们是要抓自己部队的呀，所以林彪就变成了一个给推到那么位置的一个人。那么现在要给林彪平反是非常没意思的，他比如说大家说那个三叉戟啊怎么回事，有很多很注意这个技术细节，我觉得技术细节都弄清楚没关系，但是我本人觉得他和共产党的其他的，就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后来不是有一段说哎呀刘少奇什么刘家和毛家握手了又啊什么什么那个刘少奇怎么好啊什么的， 所有共产党干下这个事儿，刘少奇哪件事儿你没有责任，周恩来哪件事你没责任，林彪哪件事你没责任，都是他们共同责任嘛。那么我们今天就说已经不能做到，他们后来把那个乔塞斯库啪一根绳子就把他吊死了，那么南非没这样做，南非长，但是你一定得把你做了什么恶说清楚，不能刘少奇最后死得那么惨，刘少奇就没事儿了，怎么会没事儿了呢？刘少奇事儿多了，对吧？就是林彪也是这样，所以绝对不能用平凡来概括了林彪和他的结果啊，我的观点。 是建国的时候为什么选北平为首都？为什么改名？ 哦哦哦，对，那个你肯定知道北京是五代是五都啊，五代国都，就是金啊、金元明清国民啊、金元明清四代国都或者五代国都啊啊这样啊啊燕对对对，哎呦这是古代史，燕金元明清啊。那么国民政府呢是选在了南京啊，那么当时呢他们是有想法，就说究竟选南京还是选北京，后来呢就是选了北京。我觉得这个里边大的政治阴谋什么什么的现在还没看出来，但是呢有一点他毛泽东喜欢，就是说东北啊北方啊，他那个整个在抗日战争什么时候这个北方他的势力其实更大，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就选了北京。北京从这格局什么他们来比较是吧，也并不比南京差，他因为经营了那么多年，经营了800年啊，所以这个选择呢看不出太大的政治背景来，就是就这么选了。本来要是如果这个政协要是能够成功的话，毛泽东就是跟蒋介石谈判完了以后吧，回到了那个延安就生了一场大病，简直你们看那毛泽东年谱一段空白。然后后来呢等到他再病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政协已经结束了，毛泽东特生气，就说好了，咱们都脱了军装到政府去做官吧，对吧，学法国共产党啊去做官吧。然后那时候共产党选的扬州作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没放弃，反正共产党总部然后离南京比较近，这个都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那个政治阴谋什么背景，没有这个。 戴老师我问一下哈，因为刚才谈到林彪的事情，您提到刘少奇哈，我跟吕老师我们谈过，就是共产党内有一些干部很早就明白这个毛泽东是要独裁，所以就顺着他来，有一相当一批。刘少奇当然这个从高华那个红太阳是怎样升起开始，他刘少奇也是这么上来的，可是他到了就大跃进之后开7000人大会，他有点摆出来这个架势，他跟毛泽东有平起平坐，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他这个事情是他自己没有搞清楚，毛泽东李志绥讲他自己错掉了，他认为他可以跟毛泽东平起平坐，在毛泽东看来不是这样。刘少奇到底对这个事情的体会是什么？您有没有什么看到材料是他到底因为他7000人大会摆出来是我们都是同志来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包括历史上要留名啊，死了这么多人是吧，毛泽东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 大家肯定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对吧，这讲的是皇帝啊。那么这个皇帝啊，如果真是一条老虎，真是一个他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吃什么每天哪天起床就没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可怕在哪儿呢，可怕你谁都摸不着他，他今天高兴了他可能这样，明天他不高兴了就这样，然后他你一个小事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记仇记他好几年，然后哗他又有权力啪就把你给那个什么，这就是毛泽东。所以呢你不能说哪件事儿你看他这样说了啊，那么毛泽东不是这样什么什么，你看他一定是这么顺着下来，而且呢一定要说他是一个帝王，他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不高兴了，最后就完全在另外一个地方爆发了，这个言对吧，古代帝王不从来都是这样吗？那么我觉得呢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又是一个大谋略家， 他谁都玩不过他，这太可怕了啊。那么刘少奇呢，我自己觉得刘少奇呢应该说呢比他，刘少奇从意识形态来讲，你只要看看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凭什么，对不对？我凭什么，因为我大家每个人都要修养，然后克制自己的创造力，然后都要服从那个个人，服从集体，什么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刘少奇就特别要做的这件事儿。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不具有平等自由，这比如说像美国的那些开国总统那种人类的那些，那没有他，但是他是一个很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呢，你说他是大野心家也不能这么说。那么他呢，实际上他愿不愿意他，但是他常常有的时候是对的，对的呢，别人打击他，排挤他，当然也不高兴。后来呢，就是1937年以后，毛泽东重用他。他对毛泽东有又有几分感恩戴德，又有几分呢，就是我要非毛泽东思想是他提的嘛。七大的时候，就刘少奇就推毛泽东嘛，都是真诚的，都是真诚的。可是他都没想到毛泽东反过来会这么狠的对他。我觉得，可是呢，跟毛泽东一块儿干那些坏事的时候，他一点儿没觉得我凭什么，对吧？他们那个良相啊，就是我是一个好宰相，我要辅佐你，就这个心态是这个心态。非常可怕，又打起了一个共产党的旗号。所以我觉得就是研究领袖人物的时候，大家就常常容易抓住他一点啊，有时候对一点不能概全，他们都是特别毛泽东谋略家，然后呢这个刘少奇是按照他的修养做的，是毛泽东忠实，他是毛泽东忠实的同志啊，同伴，共同作恶这样的同伴。可是呢他还没有像最冤的最傻的共产党两个人，一个高岗，一个这个罗瑞卿，就是两条狗，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又有点独立，所以毛泽东就这么整他。那个高岗和罗瑞卿，毛泽东跟他们玩玩，狗啪一下打你一下，没想到他们自己就自杀了，你知道吧？啊，这就是不一样。刘少奇和高岗、罗瑞卿不一样，但是也是属于就是都是这个高度纪律的列宁的党，什么什么，就这个劲头的，嗯。 戴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共产党就可以接受的一个改革的速度问题，比如说就最近就看到那些网上那些媒体有所放开，比如说对那些比如说发生这种灾害、这种矿难这些，就是报道力度比以前大了，还有一些互联网上比如说那些事件啊都曝光，还有处理的比以前都觉得有一点开放的迹象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比如说我在那 BBC 上看到最近那个知识分子那签署08宪章这个问题，是属于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提意见的一个方式，但是没有被接受。就我想问一下，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改革的速度是可以被我们的政党所接受的这个问题，谢谢您。 这个改革呀，首先你这就说他到底要有一个，他有没有改革目标，他要把这个国家带到什么路上去，然后咱们再说速度，是吧？如果呢我们就说80年代我们以为共产党希望中国变成一个就大家认可的现代国家，比如甚至于说民主国家，是用这样的法治国家，现在根本一点戏都没有了。现在他们走的路，往前走的路，实际上是把中国基本上变成军事独裁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就像拉丁，像南美那样的国家，像智利那样的国家，就这类国家，你说他们的速度，他们现在就是来那个这个集中这个资本的这个速度，他们当然希望越快越好。可是你提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媒体可以讲矿难了，可以讲什么这个谁怎么样了，就好像比起50年代开放了一点，但是你看他有没有他触及到最要害的问题的时候，他让不让你报？还有呢，现在就更高了手段。现在不仅仅是原来就是不让你报的问题，原来就是说三审的问题，现在是又出来了一批这个媒体啊，开始跟那个资本运作，他看起来表面什么报一个工人什么，实际上完全站在这个资本的这边，然后这资本给他们钱，给他们很多的钱，这样的事情都有了。所以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因为中国是一个面对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你和一些其他的观念的国家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在某种做法上，你就再也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一直叫那个什么，现在像当年正反肃反那样玩，你也玩不了了。可是呢它在最核心的地方是不让你触动的。这就是你看看最近我提醒你，你说学新闻的不知道啊，那这样我提醒你看两条，一条是最近刚发布一个，就是我们要新闻要 这个新闻的这个所有制，就是媒体的这个所有制要转化了，这个就是啊、大报、大的杂志、大的出版社、电台、电视台，就是完全私有化了。记不记得这条新闻？你们注意了没有？哎呦，好多人就说：“哎呀，这不是很好吗？私有化了。”对不起，你怎么不新闻法怎么不出台呀？对不对？你这个出版法怎么不出台？什么法律制约都没有，什么民间监督都没有的情况下，不就是分钱吗？就是分财产呀。这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个，哎呦，还有那个美国人高兴的，我说你高兴什么呀？你怎么这你都看不出来啊？这是一个。再一个，你看，前两天昆明的一条消息，昆明不是有一个，大家如果上网注意吧，有个叫躲猫猫，对不对？躲猫猫，然后一个人都快结婚了，然后偷了两根木头，然后给抓起来到监狱就死了，对不对？死了，后来警察说他是被他的同监犯打死的，他们玩躲猫猫来着。后来人家说他都叫马上结婚，大小伙子躲什么猫猫啊？然后整个网上上万条坑爹。后来呢？后来有一个记者，新华社记者，前两个月还在当记者，刚被提拔为昆明市宣传部。昆明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就说：“好吧，你们网民，你们不是那个不那什么吗？咱们组织一个15个人的考察团，这15个人里包括也不是怎么着，有5个网民，咱们一起到监狱里去看有没有可能躲猫猫，就死一人啊。”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呢，第一，前面几个呀都是他们那个什么警察多少人，什么人大的多少人，就是共产党可以控制的，有5个是网民，可是这。5个网民怎么产生？这个程序对吧？没有人问，随便抓几个。这个5个网民他怎么可能知道，能够看透了警察有没有在这里在做什么，对不对？他没有做调查，就田野调查的基本训练，更不知道他可能从来也没坐过监狱，什么都不知道。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这5个网民出来就懵了，就说。这有一个人承认了，说不是躲猫猫，是那个什么猫抓老鼠还是什么，总之另外一个游戏，帮就把他给打死了。但是你能不能看到，就说会不会有一个人，就说你顶杠完了我让你立功，我给你减刑，这所有内部的事情都不知道。但是我想说的是，年轻的不到40岁的共产党官员，他们有了新的手段，所以我们呢就是。现在就看这个，就说，就让权嘛。所谓的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专制，专制就是让权。让权，你让的什么？我把球星、影星、什么性、什么这个时装都给你让出来，爱怎么说怎么说。但是，最关键的新闻我让不让？对不对？什么事发生了？真事儿让不让？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解释这个汶川地震，那个怎么回事啊？温家宝怎么立刻就到了？胡锦涛哪儿去了？为什么那个校长出现了？再也没有在这个之前，这个就这些最根本的就不让你报。但是哇，大家去了，怎么抬人呢？就这个就开放了。你要看他开放的什么？第二呢，就是这个这个有没有立法？有没有立法？每次他们说这个那，我老说你怎么不立法呀？怎么不立法？这个新闻法的讨论，一家两家三家啊，包括那个新闻出版总署也出场了，讨论的都快40年了，也不敢出台，最后要分那个国有财产了，也不出台。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今天他们被逼到好像比较开放的这个样子，我本人一点都不敢乐观。啊，还是权力还是集中的，还是在现在新的，他们可能又说不叫共产党了，但是还是一个集权国家。 那个，因为是戴老师还要赶回广州，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到这里。 在这儿呢， 谢谢大家， 谢谢， 也谢谢戴老师。